在中间儿，咱俩的感情像条鞋带儿，把你和我俩人绑在一块儿。我想要为你织个坎肩儿，陪着你度过那最冷的天儿。我想要和你摆个小